天父及基督先生之名嘅阿妈，另外人哋嘅天父，感谢你赐俾我哋平安度过每一日，能够喺呢个眷顾里边，使我哋明白到你圣经嘅指引，俾我哋有机会喺度安全咁样去睇你，又喺你圣言里边知道得来嘅福唔系好唔容易，要我哋能够遵守你嘅诫命，同埋睇到你嘅慈爱喺我哋嘅身上所行嘅奇迹。在求你保守每个人的健康，因为健康都是不容易，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，在道具都有很多身边得来的诱惑，诱惑使到我们不知方向，有主你相伴，我们能够相戒是我们的福分，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。以上 首 求是奉主耶稣基督。 我们就去今晚讲一个很重要的诗篇十六章，当然其中有些是重要的，第一部分有重要的话的。十章都是继续十五到十七章，即是这几章的一个天国的问题。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呢，第一節至到第十二節是就不是那麼特別的，是很普通的啫。我們先看。 巴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為試探耶穌前來求他，給他們顯一個來自天上的徵兆。耶穌回答他們說，到了晚上你們說天色發紅，必要放晴，早上天色又红又黑，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，你们知道辨别天象，却不能辨别时期的征兆。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，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。耶稣遂离开他们走了。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忘了带饼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酵母。他们便彼此议论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耶稣知道了就说，小信德的人，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带饼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你们收拾了几筐？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你们又收拾了几篮？怎么你们不明白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？你都防备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酵母，他们这才明白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酵母，而是说防备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教法。 好，这个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要求耶稣这个天上的征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想问你，不是你假的这经验，我自己有没有经验。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和耶稣交往都不少时间啦，上啲 challenge 啊，嗰啲拉个后脚啊，未见到耶稣所做嘅嘢啊，始终即系唔系咁相信耶稣。咁其实佢同耶稣有来往过噶啦，唔系话即系陌生嘅，佢都见过好多事迹。但系佢哋仍要求耶稣俾一个征兆佢，证明佢个身份。呢个系当时嘅現象啦。咁我問大家有冇咩經驗咧？就係你嘅信仰裏邊有冇類似咁嘅經驗咧？其實叫耶穌嘅俾個證據我睇下，俾個肯定啲啊，俾個證明啦。冇。嚇！你哋個個都好大信心嚇。 唔係我都有嘅。雖然即係我細個讀教會學校，即係都聽過耶穌啦，即係或者都聽過古仔，聽過嘅故事啊咁樣。但是我想在即開始學到你之那段時間都有類似的經歷的，就是說如果耶穌你即是這樣那就好了，那即是我更加信你了，這樣即是都有的。我想現代人來說，即是尤其是我不知道我信不信是一些即是學邏輯的人，即是是容易有這個毛病的。即係有啲嘢啊擺咗喺度，話俾你聽啊係咁啊咁啊，嗱呢啲係真嘢咁樣。 但是因为实在是没有见过、没有看过、没有摸过，是挺难相信的。咁所以我都曾经有呢啲疑问嘅。但是你话至于问嗰只要求嗰咩精兆，我唔记得咗啦。但系谂翻，而家谂翻系都有问我嘅，但系就好快嘅一段时间之后就冇再问。咁而家仍然都问嘅，但系就唔系问要有咩精兆啦，就系好似阿 Peter 你咁样话，希望天主可以明确啲俾条路我行咁样就好啦。反而系呢一种问。 現在問我沒有，我跟他在巴緊，如果你給到他好，給他幸福的話，你給我短幾年命都不行，所以我自己你說不是犧牲那麼偉大，你即如果你是譬如你自己的親人，你能夠這樣去巴緊，希望給到福他，又搞我自己的福樂，這樣跟他巴緊，看他給不給到我。但是我不知道沒多幾年我會不會後悔給回多幾年，所以我自己還未，暫時還未，但不知道到我真的有掙扎的時候，我說喂給回我，因為我要回我你原本給我的這樣方向，所以不知道，即是你每一個period 你都不同的思想， 沒什麼你剛才說過的精神，你說總之傾於理性方面，我的性格傾於感性方面多過理性方面。可能我記得你不信的感性。你結婚的時候我問回轉頭，你結婚或者追你老婆或者追你女朋友的時候 講我做 什麼？因為我沒有這樣東西，有些人我覺得很羨慕人你很轟轟烈烈，是他啦，這個是我老婆，這個是我老公，我想不到這樣東西。即是说那个感性就是说你感觉到，但是我怎样证明出来，我不知道你喂我是要娶你，你证明得你是我很爱我或者我爱你，我怎样证明给你看，即是我是这样想。所以我说我谈一些感性，如果我这样东西我感性就是说那个水温可能不正越高，青蛙就快死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死了。即是一样我感性就是说我明白感觉到这样东西，但是我说拿一刻你證明乜啫？我利用佢啫。如果我用咁方法，我利用佢，你俾我睇，我指示佢做嘢啫嘛。呢樣嘢係理性，但我感性就係話冇呢樣嘢咁樣感性出嚟。咁但係我就頭先你睇過佢 challenge 耶穌嗰樣嘢，同樣一樣嘢，佢用一個唔係好恰當嘅方式去叫佢，你俾個明燈我，俾個指示我，否則嚟講咧，我就唔信你嗰類嘢。 我問呢個咁嘅問題嘅原因咧，其實我自己係有啲感受嘅，係感受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你好似得即其話，我想都話天主，你俾我清楚啲指引啦，係嘛？咁我其實都同另一個神父傾過，我究竟我點可以肯定呢個係天主嘅旨意，嗰個唔係天主嘅旨意咧？嚇，其實即係我想都話時代嘅精兆嘛，你俾呢個睇下啲精兆乜嘢啦，係咪？咁其實咧有相似嘅地方啊。咁個神父就話：，你有冇試過問佢？如果我咁做个效果点，即系显然系啦，咁即系好似设咗一个条件，于是咧嘅条件之后，嗱，如果我咁样做个效果系好嘅，正系你嘅旨意；效果唔好嘅就唔系你嘅旨意。咁究竟系真正嚟讲系唔系等同咧？我喺度自己喺度仲怀疑紧嘅呢样嘢。咁我说一半人说一半呢样呢个咁嘅谂法。 即是你的意思是你預設了條件，其實如果這個條件是實現了或者是沒有實現到，其實都是你自己的意願的。 是的，問題就是這些會影響，但是即那時候我的意思就是說，如果你實現了的，舉個例子是我籌款、咦，我一說個個都支持喎，社會成功喎，那這個天主旨意，如果我做沒人就睬你喎，都不理你喎，肯定不是天主旨意，即那個前提就呢樣嘢啦，即係你個機嗰個即係係唔係天主嘅旨意，就係呢樣嘢。咁就我信一半同唔信一半啊？點解咧？我信一半又其實好受你自己個人嘅信念同埋嗰個行動影響嘅喎。且我第一封信出咗之後都費鬼事睬你，俾唔俾錢咧？天主會補救噶嘛，係嘛？咁 即係好多外在因素。 係啦，究竟係 等幾耐咧？我等兩個禮拜叫做等咗，即係即刻有回應啦，或者係我等成個月。之後先至係叫即刻有回應，咁都可以係一個唔同嘅。 係啦， 係啦 嘅因素。 咁所以咧，我其實我即問呢個個原因咧，因為我點樣會引起即係我其實係今朝睇一啲資料啊，睇唔係睇啲資料睇。在德薩修女的默想反省的東西，突然之間即我聯想到一件事是什麼呢？其實這些法利賽人和撒杜塞人和法利賽人找徵兆，耶穌的答覆是什麼呢？他除了約拿的徵兆之外，不給你任何徵兆。那約拿的徵兆是什麼？你明白嗎？就是他三日三夜啦，喺只树，喺只咪喺树喺个鱼度啦，系嘛？咁然后佢先讲嗰条悔改咗啦，呢个就系佢嘅征兆啦。耶稣用呢个约拿嘅征兆嚟到讲佢自己，佢话我除咗个征兆之外，我唔会做俾任何征兆。系呢、这个讲呢句说话咧，除咗约拿征兆之外咧，唔俾任何征兆咧，系先后讲咗两次，喺十二章嘅三十九节都讲咗次嘅。啊，嗰次就系佢哋就要求耶稣俾征兆啊嘛。啊，耶稣今次又再讲啦喎。咁其实耶稣。讲呢个约拿经书想讲咩咧？其实系想讲佢自己啊嘛。佢三日吓、啊、死咗，然后先复活啊嘛。其实耶稣就讲呢样嘢。换言之就系耶稣可以话，耶稣话我死俾你睇嘅，我个爱咧系咁明显嘅，你仲要求乜嘢啫？我已经死咗，然后我死咗之牺牲咗自己之后咧，天主举扬我使我复活。即不是他夸赞自己，但是说天主使的父，即是这件事是满全的。那耶稣在这个事迹里面呢做了，即或者说他的生命历程呢是这样过了。那这个就是征兆。所以即我们没有理由再去问，喂耶稣你究竟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样做对这样做不对之类呢。虽然即係我自己覺得啦，可以求一樣嘢，希望就係我哋所做嘅嘢係啱，啊，即係唔好行與上主相對嘅道路，應該即係最多人就行佢嘅道路。所以，縱使就用一個例子嚟講，縱使籌款未必係天主要我咁做，不過如果我基於係一份善良嘅動機、正確嘅方法。然后我啲努力去做，即系上主都唔会理会，我会认为上主唔会理会，究竟系唔系佢嘅旨意？即系你系为人哋做，为教会做咧 ？O K， 你唔好求，唔好问我，究竟系唔系我自己回事？咁其实喺我哋生活里边咧，我哋睇嘅系耶稣基督个生活嘅历生命嘅历程，而唔系再求佢，你俾啲嘢我睇下，证明我所做嘅嘢啱。或者做的事不对。这个呢是我看完德勒索修女她的一个 meditation 的内容之后呢，给我领会到呢为什么需要法律西人和法律西人提这件事呢？我就想啊，他们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们信旧约这么多东西，知道先知这些东西，又见到耶稣做的事还求？我就想了一下，其实是我自己是的。我就问他，究竟我所做的事是不是你的旨意啊？誰是誰不是啊？我其實我一直都是想這件事，又找這件事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即跟大家講這件事呢，就是我自己的一個體會，就是說其實我們經常要看呢基督所行的生命歷程所行過的路，我們要呢用同樣的價值、同樣的態度呢去行這條路，這樣就不會即是說肯定可以是天主的意思，因為天主願意我們什麼主我哋學習耶穌基督嘅生活，對人嘅關注啫嘛。咁唔知道即係大家明唔明咗嘛？有冇一啲話好似你有啲人所講我咁？ 唔係，我諗你頭先嗰個解釋，相對於翻你嗰個問題咧，我諗會好貼切。因為你嗰個問題係唔清楚，你而家做嗰樣嘢係唔係天主嘅意思啫嘛，或者係天主嘅旨意啫嘛。如果話貼切翻今日呢個讀經呢度嚟講話，要求一啲徵兆，顯示耶穌就係天主子嘅話咧，咁樣似乎都未曾可以解答得到。 未知邊樣嘢，只聽到錄嘅嘢啫。 係啦，係啦， 我明你嘅意思，即係其實話信仰上乜咧咁？嗱，而家法利西人、撒利西人就信唔信耶穌基督或者亞啦？咁我哋對呢個問題咧，我哋個個都唔會有問題，即係唔會有個疑問喺度。我哋個個都相信耶穌基督係弥赛亚，係救世主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，我要褪後一大問題底下嘅問題啦，係所謂旨意問題啦，係唔係呢個意思啦？咁我其實都係覺得係一個信仰、信心有關嘅嘢。你信唔信天主願意我哋係學習耶穌基督行呢個路，抑或你下下要我去教你行呢條啦，唔好行呢條啊？即係好似你教仔女咁啫嘛。仔女，如果你仔女有得，爹哋做呢個好，做個好啊？你問兩次好咯。如果一路問落去咧，佢都覺得你都覺得冇搞錯啊，仲係咁教得你咁多嘢咯。即係我嘅意思喺呢度。 但喺舊約，猶太人同希伯來人咧，好多時候都有好多好多咁嘅象徵。咁喺聖經好詳細都講，尤其是你去到出谷記，你埃及發生好多唔同嘅所謂嘅顯示喺度。係我諗喺佢哋嗰個歷史背景嚟講，佢哋好相信徵兆係代表耶穌講嘅天主嘅旨意喺度。不論你話嚟嚇嗰個統領者好，或者係幫助啲善人好咧，都有呢個咁嘅阻嚇作用喺度。咁啊，佢哋問而家問耶穌會唔會同樣一樣嘢？點解你唔整啲嘢踢走曬啲羅馬兵嘅羅馬帝國啊嘛？你話咁叻啊嘛，踢走曬佢啊！你係我哋嘅阿伯拉罕啊嘛，新嘅阿伯拉罕啊嘛，阿巴郎啊嘛。即係我諗佢除咗去挑戰耶穌嗰種力之外，亦都可以問你咁叻，真係我哋墨西哥，不如你顯啲象徵出嚟，真係可以打低嗰啲咁嘅侵略我哋嘅敵人咧？你會唔會有嗰啲咁嘅民族思想喺呢度㗎？佢哋問呢句嘅， 都有可能啊，因為當時嗰個所謂墨西哥觀咧，當時嗰呢個時代嘅墨西哥觀念咧，係好政治化嘅墨西哥觀念啊嘛，嚇，所以耶穌都基督都好多次即係。怕嗰啲人擁佢為王噶，啊，即係利用耶穌基督嗰個身份嚟到同羅馬作對噶。但係耶穌基督嚟緊呢個使命唔係呢樣嘢啊嘛。 呢樣叫佢達利之子啊嘛。嗰啲猶太人好敏感呢個字噶嘛。 係今日都好敏感。 即係好，今日咁佢都話承耶穌係偉人，但係佢仲未承耶穌係墨西亞噶嘛，而家都係咁樣。 好啦，咁關於至於話嗰個呢個經文內容咧，我諗我哋大家都明你講乜嘢啦嚇，即係我哋大家都食係所謂天象啦，即係公叔個肚就就係落雨啦，咁呢都係一個徵兆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就呢啲係經驗。其實我哋即係如果同樣我哋喺信仰裏邊咧，我哋撞板盡咧經驗多咗咧，我哋知道原來個信仰應該咁行嘅。或者我哋讀聖經多咗咧，我哋知道應該係咁做嘅，因為聖經咁樣教導我哋，就其實一樣。但係真就係我哋對上主嗰個信心同教化點咧，我覺得係即係需要結合發展嘅。咁然後咧就耶穌講咗呢個所謂約拿個徵兆之後咧，咁馬道咧就即係帶落去另一個問題咧，耶穌咧就突然之間提醒話俾佢哋啲門徒聽。喂，你小心啊！法利西人同撒利西人嘅酵母，咁雖然咧，對門徒嚟講咧，嗱，而家嗰啲樣嘢佢真係唔知道你講乜嚇。我而家又唔係整餅，又唔係做麵包嚇，講呢樣嘢，梗係我哋冇麵包，所以佢咁講呢樣嘢啦。咁嗱，耶穌咧就再次話俾佢聽，即係有冇帶麵包唔重要嘅，對於喺耶穌嗰個位置嚟講，因為你唔記得咩嚇？你嗰時得五個餅、五條魚咧，咁都食飽㗎。你而家又冇帶餅。即係有咩咁緊要啫？啲物質嘅嘢，咁第二次嘅增餅係七個餅嚇，又收滿咗七籃，五個餅又收咗十二籃，咁嘅所謂你話奇蹟，你話異事或者係徵兆嚇，你都見過經驗過啦，咁你仲擔心咩咧？咁事實上耶穌要提醒佢哋就話，法利西人嘅酵母就係佢嗰啲所謂思想。嗰種觀念對人類嘅蠶食，即係對門徒一樣啦嚇。如果你接觸到法利賽人多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咁一定會受影響嘅。所以你小心提防佢哋呢啲咁嘅酵母。咁 法利賽人係佢咩啊？係經師嚟。 唔係啊，係一個即係一個 所謂製作，因為唔係做製衣嘅，製衣房佢唔係做 製衣所嘅， 製 衣房 即係 個師弟啊，個師弟，大師弟又入去製證所啦，嚇、啊，咁佢哋係一個咩咧？即係所謂黨派又唔係政黨派，係一個宗教，一個好似而家所講嘅 denomination 咁樣嘅嘢，啊，一個宗派，一個派別，因為法利賽人又係一個，佢哋信仰。大家都信阿伯拉罕天主，大家都信天主，但佢哋有一個好明顯嘅唔同咧，就有個復活嘅問題唔同，最明顯嘅啦，就係法利賽人，法利賽人信復活，撒都塞人唔信復活，啊呢、這個係嘅差別。咁佢哋喺共同利益之下，大家都互相支持嘅，啊， 好似有一黨㗎，叫粉進。 啊，佢哋仲有幾個？同埋厄瑟尼咧， 厄瑟尼咧 就係較為，好似所謂啲咩隱修式嗰類嘅、啊，你要入我哋嗰個團體咧，你要幾年嘅舞蹈班、啊、學習， 去好似阿約翰咁去荒山野嶺嗰度 啊，係啊， 好似話約翰都係嗰個厄瑟尼黨。 我唔知啊，我冇留意到。 唔知啊，好似係咁， 好關我啲費人啊。 唔係，因為佢又係即係我同嗰啲厄瑟尼人過嘅生活 嘅模式相似， 模式同埋好相似。 佢係自由會。 都會啊。